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这种和谐温暖的气氛就是室内乐带给我们的。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徐瑶，微博上叫小韩，欢迎。 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古月的节目里面做客哈。 嗯， 今天聊的话题也是我就是本人特别特别喜欢的话题，就是室内乐。 为什么特别喜欢室内乐呢？ 我是觉得吧，可能是因为大餐吃多了，就是因为那个现在在北京看交响乐看歌剧看太多之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就是比较清新的一点小菜来调剂一下你的胃口，所以其实就是每年到了五月份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室内乐节目可以看，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特别开心。 好像我也觉得是每到五月份的时候古典流行也会做室内乐，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好像是春暖花开又进入夏初的时候，我们开始来欣赏这些室内乐作品，好像给我们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吧。 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几位德奥的古典主义的弦乐四重奏。 哎，为什么是德奥的呢？ 我最喜欢的是德奥的，而德奥的古典主义应该说是四重奏的一个起源吧。我觉得如果不从这儿开始听起的话呢，可能也很难对四重奏艺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四重奏其实就是从古典主义才开始的。巴洛克时期呢有比较雏形的就是所谓的叫做三部奏鸣曲，是由两个小提琴和一个通奏低音来完成的。那么后来呢，这通奏低音就演化成了一个中提琴和一个大提琴的一个组合。所以呢，我们听到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四重奏还是从海顿、从莫扎特这个时期才开始有。我觉得为什么是从这个时期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形式，也是因为呢，在同一个时期呢，开始写作就是这个交响乐了。交响乐是一个大家知道声部非常多形式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但是四重奏呢它等于是一种最简化的交响乐，它用四个声部来代表了十多个声部，所以呢很多作曲家就开始从这个时期开始呢，通过写作的室内乐写作四重奏来练习自己的写交响乐的这样的技法。其实从贝多芬开始吧，他从小就开始模仿莫扎特来写作室内乐，来写作这个四重奏三重奏，也是因为这样可以来锻炼自己的交响乐思维。那么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大量的室内乐的基础，以后也很难去写作他那些特别伟大的大作品。 满足现在已经听到的是。 是莫扎特的一首四重奏作品，是他的第15号 D 小调四重奏。演奏者呢是非常有名的鲍罗丁组合。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听到的其实是室内乐当中的四重奏部分。 对， 因为室内乐包含了很多，但是今天曲瑶呢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四重奏。 对，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题材吧，因为四个声部呢不多不少。 你觉得很平衡是吗？ 很平衡，然后呢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呢，可能会让很多听众会觉得有点就是无所适从，然后呢如果太少的话呢又不够有意思，所以其实四重奏作品呢应该说是一个就是在室内乐里面是最平衡的一种组合，也是很多作曲家都特别愿意尝试的一种组合。无论是从古典主义时期还是后来到了浪漫派之后，像德沃夏克呀，像这个斯梅塔纳，包括像老柴，然后到了近现代之后呢像潘德列斯基，他们都愿意来写作这些作品，也是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平衡的很完美的这样的一种题材。 来说说我们现在听到的鲍罗丁四重奏的演奏吧。 这个可以说是俄罗斯弦乐学派里面的四位大师组成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组合，建立起来已经很多年，应该是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其中呢他的人员也是有过好几次的更迭。那么这个组合呢如今仍然还存在，不过呢这个四位乐手都已经不是当年的四个人了，所以呢我们还只能是通过录音来了解一下，就当时他们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鼎盛时期的鲍罗丁组合的这种风采。这个录音1983年的录音。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徐瑶呢也带来了很多他非常心水的弦乐四重奏。下面这一首呢， 这首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啊，是贝多芬的拉祖莫夫斯基第三号的第四乐章，他的快板，非常的就是很激动的一个乐章，然后就是音符是在不停的往前滚动，就像洪水一样，你能感受到四位音乐家真的是依靠非常强大的技术功底以及他们之间的这种无与伦比的默契才能够完成这样的演奏。那么我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是由捷克的著名的斯梅塔纳组合，也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一个非常辉煌的组合，但很遗憾的是也是已经解散了。 么为坦纳斯重奏，来说说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应该说是东欧捷克和波兰就是这个区域里面最强大的一个四重奏组合吧。其实我个人是特别喜欢东欧的演奏法，包括是他们那边的乐团，包括那边的钢琴家，其实都是我个人特别偏好的。 为什么喜欢东欧的音乐家演奏的作品，或者说演奏法？ 我觉得是他们演奏中吧，就是不像德奥的传统的那些演奏法特别的规矩，也不像他们再往东边一点，就是靠到俄罗斯那边之后的那么的浪漫。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居中的，又有一些民族的成分，然后呢，同时又保留了德奥音乐最本质的一些精髓的这样的演奏法。所以，我个人是特别的喜爱东欧的演奏。这个唱片的录制时间是1988年。 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今天徐耀和我们分享一些室内乐当中的四重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这个，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部作品，是贝多芬的大赋格。大赋格呢，其实是出自于贝多芬晚期的一首四重奏作品，就是他的作品133号。那么他当时把这个作品写完之后呢，他的出版商发现由于这个中间的一个大赋格的乐章呢它太长了，导致说与整个乐曲的结构已经有点不相符合，就请贝多芬呢重新写了一个相对短小的一个乐章把它给替进去，同时呢在大赋格这个乐章呢给单独出版。大赋格呢应该说是音乐史上一个奇迹吧，就是说可以用四件乐器然后将一段赋格的音乐表现得如此的绚烂，真的是体现了贝多芬非常强大的这个对位法的功底，就是能够几乎是可以说是与巴赫不相上下的这样的作曲技法。 同时呢也代表了贝多芬晚期的一种他在音乐思想上更加的靠近巴赫，靠近哲学这样的一种取向。 只要这么说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记得在贝多芬那个时代的时候，巴赫几乎销声匿迹了，然后但是呢其实贝多芬有评论巴赫的话， 他说巴赫呢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因为巴赫这个词在德文里面的意思是小溪。 其实我们平时提到贝多芬的时候很少提到他的对位法，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这样来给我们带入这个贝多芬，来欣赏这部弦乐四重奏，我觉得是很好的感受。 对，其实贝多芬他一直都是一个对位法的大师，他从他最开始的时候写作他的那些交响曲和他的那些钢琴作品的时候，就一直把对位把赋格作为从始至终的一种手法，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到了晚年之后呢，通过他写作像这个庄严弥撒呀，像他的晚期的钢琴的奏鸣曲，晚期的四重奏，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像更加贴近人的精神本质的这样的一种手法来去更往深处去推进。所以说贝多芬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真正继承了巴赫的思想的这样一个音乐巨人。 那我们来听这一段。听到的是贝多芬的大赋格，需要来说说这首曲子的版本。 这个曲子的演奏者同样是一个来自东欧的组合，叫做普拉扎克弦乐四重奏，可能跟刚才的那个组合比起来呢没有什么名气，但同样是一支来自东欧的劲旅，请大家欣赏一下吧。 这个声乐组合现在还存在吗？ 应该也是已经解散了，非常遗憾。 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今天呢邀请徐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室内乐当中的四重奏，弦乐四重奏。欢迎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接下来呢也给大家预告一则活动，因为呢每到五月的时候，国际大剧院五月音乐节也开始了，而每年五月音乐节呢都大力推广室内乐，今年也不例外。同样呢，从前年开始，国际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已经连续两年走进了我们的北京广播大厦。那在今年呢，同样也是在五月七号的下午，在北京广播大厦也会再次感受到室内乐带来的魅力。这就是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院外公益演出。说到五月七号在北京广播大厦的这场演出呢，演出的团体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弦乐四重奏，第一小提琴陈树，第二小提琴杨瑞，中提琴何静，大提琴金奎利。演出的曲目呢将有莫扎特的 G 大调第十三小夜曲，还有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一号弦乐四重奏。想聆听这场公益演出活动的朋友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以后三点钟开始在乐友会里报名，届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乐友会里发出报名表。好了，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先到这里，让我们一会儿见。

法国导演米歇尔·蒂迪姆导演的话剧《阿 Q》。作为鲁迅先生的粉丝，米歇尔·蒂迪姆采用了编创的手法，没有剧本创作，而是直接采用了鲁迅先生的原作，其中也加入了一些象征性的处理。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室内乐原来的意思是指在房间内演奏的家庭式的音乐，所以对于更多的西方人来说，室内乐是温暖的，具有着家庭的氛围。而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很多朋友是从最近几年才开始了解到室内乐，那么就从聆听开始吧。那么继续下半时段的内容，邀请徐瑶来和我们聊聊室内乐，聊聊弦乐四重奏。 各位好。 那在下半时段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莱比锡四重奏。我记得上半时段徐瑶你说过你更喜欢东欧的一些室内乐团或者是管弦乐团，那这莱比锡是绝对的 最纯正的德奥的演奏法。 对呀、啊你什么样的理由来给我们介绍它？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就是最纯正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你听到这种真的是让人觉得无可挑剔的演奏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说它不好的。其实这个组合呢，可能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吧，跟前几个比呢可能稍微的熟悉一点。因为他们呢从09年，因为他们四个人都是被阿巴多大师邀请加入了刘森管弦乐团，所以他们四个人是作为阿巴多的作为他的亲兵，是在09年的时候呢在大剧院演出，同时他们自己也在09年的应该是在一个下午场的音乐会上呢就是做了一个单独的表演。后来他们在2011年也是在大剧院的古典音乐节上演出过。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是由莱比锡四重奏演奏的舒伯特第86，是他的一首小步舞曲。那么这首作品呢是他应该是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就是在学习作曲的时候写作的这样的一首小品，很有意思。 我们听到的是莱比锡四重奏所演奏的舒伯特的《死与少女》。 舒伯特的这个死与少女呢，应该说是代表他自己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吧。他也是在当时呢得知自己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疾病，他就把西方传统的死与少女的这样的一个绘画中的形象呢，与他自己自身的这样的一种遭遇相结合起来，也使这部作品成为了他的一生中可以说是最为感人的作品之一。 是古典也流行，突然插入了一段管弦乐队演奏的作品，而演奏的乐队是莱比锡 Gewandhausen 管弦乐团。因为提到莱比锡四重奏嘛，就要说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 这个组合呢其实是与莱比锡这个城市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四个人呢其中有三位都是在莱比锡出生，他们四个人呢也是有三位是曾经在莱比锡的格兰特豪斯管弦乐团担任过首席，然后呢他们现在四个人呢全部都在莱比锡的这个门德尔松音乐学院任教，可以说呢他们四个人就真的是与莱比锡的音乐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吧。然后这个城市呢大家也都知道是孕育了像巴赫像门德尔松像瓦格纳这些德奥的最大牌的音乐家的这么一个城市，就是可以说是音乐是这个城市中的灵魂，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听他们的演奏是真正能够听到这种灵魂的一种延续吧。 弦摩擦声声声入耳，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五支弦乐四重奏，在这其中其实已经有两个弦乐四重奏组合都已经解散了。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很多弦乐四重奏组合呢他们是因为几位音乐家可能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学习，然后以后也在一起演奏，那么当他们都逐渐步入了暮年呢，很多组合就不再选择去招募新人，就宣告自由解散，所以呢很多四重奏组合都只是成为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名字，就再也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非常可惜的。记忆中的就这两年刚刚解散的组合有这个阿班贝尔格四重奏，有这个东京四重奏，还有比如说意大利四重奏啊，阿马迪乌斯四重奏，那么他们也都是在自己的黄金时期呢就宣告解散，是非常的可惜吧，没有 亲眼目睹， 对，没有亲眼目睹过。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最后一支弦乐四重奏。 对，这是埃默森四重奏，是一支美国的组合。那么他的名字埃默森其实取自著名的美国的大诗人埃默生。然后我这里选择的是他们演奏的，其实不是一首四重奏了，是门德尔松的八重奏。但是这个曲子呢非常有意思，它是由这个四重奏的编制乘以二，就是由四个小提琴、两个中提琴和两个大提琴来演奏的。那么在这张唱片里面呢，这四位音乐家是每个人负责演奏两个声部，他们是先演奏四个声部，之后呢再通过录音技术去合成另外四个声部，等于是由四个人也干了这个八个人的活，非常好玩。 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美国人比较喜欢做。 没错没错。 哎，那我想知道这个四重奏，你觉得刚才你都提到包括东欧的、欧洲的、德奥系统的，但是这个美国四重奏表现怎样呢？ 我是觉得他们演奏的是比较的，你可以说是这个新潮吧。我举几个例子，首先他们组合是非常少见的，有站立来演奏的。他们两个小提琴和一个中提琴都是站着拉琴，